编年记下第31章。这一切完成以后，所有在场的以色列人就都出去到犹大各城，将石柱捣碎，将木偶砍倒，将犹大、本雅明、厄弗拉因和莫纳协各地的高丘和香坛完全拆除。以后所有的以色列子民各回了本城，各归己业。西泽克雅又整编了司祭和勒位人的班次，使司祭和勒位人各照自己的班次，各照自己的任务，献全燔祭与和平祭，或服务于上主的营墓门口，称谢赞颂上主。君王又由自己的产业中划出一份，作为早晚的全燔祭、安息日、新月和节期的全燔祭，如上主法律上所规定的。又吩咐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交出司祭和勒位人所应得的一份，令他们坚守上主的法律。这道谕旨一出，以色列子民便献了许多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以及田地的出产，同时将所有物的十分之一也大批的送了来，连住在犹大各城的以色列和犹大子民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应献于上主他们天主的圣物的十分之一都送了来，堆积成堆，由三月开始堆积至七月才完毕。西泽克雅和首领们前来看见这些堆积之物，便称赞了上主和他的百姓以色列。西泽克雅向司祭和勒位人问及这些堆积之物，扎多克家的司祭之长阿扎里亚达说，自从人民将贡物献入上主的殿内以来，我们不但可以保持，而且还有许多剩余，因为上主祝福了他的百姓，这一大堆全是剩余的。西泽克雅吩咐在上主殿内预备仓房，人便预备了，细心将贡物和十一之物以及奉献的圣物都搬入仓内。勒位人科纳尼亚为总管，他的兄弟史米为父，耶希尔、阿扎奇亚、纳哈特、阿萨尔、耶里摩特、约扎巴德、厄里尔、伊斯马基亚、马哈特和贝纳亚，在科纳尼亚和他兄弟十米之下做督察，全是由君王西泽克雅和上主殿宇的主席阿扎里亚所委任的。守东门的勒位人伊莫纳的儿子科勒掌管自愿捐献于天主的礼品，发放献于上主的贡物和至圣之物。他以下有厄登、本雅明、耶属雅、舍玛雅、阿玛里亚和舍加尼亚，在各司祭城内按照班次不分老幼，将物品细心分发给他们的弟兄。此外又登记了每日进上主殿依照班次尽职30岁以上的男子，司祭依照家族登记20岁以上的勒位人依照职分班次登记，登记时他们全家妻子儿女都应包括在内， 因为他们都因自洁成圣。至于那住在各城郊外做司祭的亚郎子孙，在各城内有指定的人给司祭中的男子及登记的勒位人发放应得的一份。希泽克雅在全犹大行事都是如此，行了上主他的天主视为善、视为正、视为义的事。凡他着手所行的，不论是关于上主殿内的敬礼，或关于法律和诫命，都是为了寻求他的天主。凡他诚心所行的，无不顺利。